联赛第30轮，星星坐镇主场，迎接的是目前积分榜上排名倒数第一的临海战队。已经可以宣告提前出局的临海战队士气低迷，选手们都在为自己的前途忐忑不安，随队征战客场的粉丝更是寥寥无几。叶修照旧是单人赛第一个上阵，干净利落拿下一场胜利，而后罗辑上场，终于拿下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首胜，现场一片欢乐海洋，祝福着罗辑。再然后魏琛，现场又激动了，这个特别接地气儿的老选手可也是久违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出场大家都有些记不清了，想不到现在再次披挂上阵。魏琛牛气冲天地朝现场观众挥了挥手，现场观众也给予了他很热烈的回应，但是结果却是有些不尽如人意。魏琛代表的第三场个人赛最终是输掉了。林海虽然已无追求，但是选手中有些为了自己前途考虑的，想要多多吸引些注意的，还是有些是在场上奋力表现的。魏琛这一阵就碰上了一个，结果他也算是九输战阵，一个疏忽就败下来了。实战比赛和平时训练毕竟是两回事儿，平时队中训练和队友的切磋那是替代不了每周一场职业比赛节奏的。 老魏，你还行不行啊？ 魏琛下场时，萧山场馆里响起好多人的呼喊声，不是嘲讽，这是粉丝和魏琛开的亲切的玩笑。虽然这话真有点插魏琛死穴，但是没下线的魏琛就是撑得起这样的玩笑。 你们懂个屁啊，这叫战术， 魏琛回骂着。不过他的声音怎能和现场这么多人相提并论呢？很可怜的是传不出去的，只能听到着大家继续玩笑似的轰他。魏琛无奈回到了选手席。 不行啊老魏， 结果队友方瑞也是观众们的节奏。 你懂个屁，这叫战术， 这次总算可以让嘲讽的人听到了。 什么战术啊，请指教。别捣乱了， 叶修横插进来。 老魏说了比赛很难受的，别刺激他了，一会儿哭了。我呸。 哎，怎么样， 你都行，难道我会不行吗？ 我29轮连胜， 等我也牛逼给你看。 当然，找你来就是想你牛逼。 哼，不得不说你找对人了， 加油啊， 我会很快进入状态的。 最后的两句终于完全收起了玩笑的口气。 接下来轮到我们了。 方瑞自从成了擂台赛第三顺位后，时常都是这样大降口气，而唐柔、苏沐橙加方瑞的擂台赛阵容也实在不是临海战队能抵抗的，只两人出场就摧枯拉朽般击败临海。临海战队甚至没能在单人赛事里见一见那个原本是他们队中核心的海无量。比赛中场休息，星星积极备战团队赛，而临海战队呢，一堆人只是各怀心事地坐在选手席上，竟然连交流都没有。这是一支已经完全涣散了的队伍，而就在上个赛季他们的成绩还不至于如此，本赛季却一落千丈。赵阳退役出售了海无量，林海却是在褪去包裹轻装上阵，但是事实看起来和预期却有很多出入。他们退下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和资源上的负担，他们同时也褪去了这支队伍一直以来的那个灵魂和信念。海无量对于战队的意义并不止于一个属性强大的战力，它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仰仗。赵阳退役对战队已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但是紧接着连海无量都出售了，这二连击实在让战队再也没有了继续坚持和奋斗的勇气和信心。先破而后立，林海这一下却破得太狠，一下就将队伍破了个干干净净。这支队伍或许在海无量被出售的那一刻起就被瓦解了。 与此同时，本轮最受关注、接受电视转播的比赛却也进入到了擂台赛的最高潮，蓝雨对百花，黄少天对于峰，昔日队友如今各为一队的核心，而现在终于到了两队拔剑相向、决定这一局擂台赛生死的时刻了。业余生凡还有96%的生命，落花狼藉则是100%，微小的差距基本可以视作在同一起跑线开跑的决战。 比赛开始， 解说潘林的宣布声中，双方角色已经载入地图完毕。比较让人意外的是，公共频道并没有立即就被大量的文字给填充，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电视转播在进入比赛的一瞬就已经将特写镜头交到了公共频道了，但是居然没有大量的消息输出， 怎么回事啊？ 潘林已经惊讶上了， 这可是有黄少天的比赛啊，现在是开场阶段，又不用交手，公共频道里怎么会没有消息啊？都已经过去7秒了，还是一条消息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不会是出事了吧？比赛席里发生了什么问题了吗？难道黄少天突然晕倒了？有没有人去看一看啊？ 我觉得，一旁的李一博开口了，黄少天虽然还没发消息，但你刚才挺像黄少天的。 潘林顿时就无语了，好在他的担忧不用继续，公共频道里黄少天的消息终于刷开了。 喂，又一次在场上相遇了呢，不过经过这么久都已经习惯这种感觉了吧，来吧，狠狠地站在一场，看你的重剑更猛还是我的光剑更快。 消息跳出的同时，业余生凡已经疾步冲了出去，散发着淡蓝色光影的光剑冰雨斜提在身侧，留下道道残影，好似雨水结冰淋漓而下的痕迹。只一段话对于黄少天而言真的已经是前所未见的少了，这么反常的表现似乎恰恰说明他还没有习惯和眼前这个昔日队友为敌吧。哪怕于峰离开蓝雨战队也已经1年又多半， 对不起，没有办法再和大家一起走下去了。 每当再遇于峰时，黄少天脑中回想起的总是这家伙准备离开蓝雨战队时和大家告别的话语。 我想试一试，凭我自己手中的重剑能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能做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两个赛季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百花战队正在于峰的率领下重塑昔日狂剑士和弹药专家的组合，联盟第一狂剑离开了蓝雨，加盟了百花，依旧是第一狂剑，可是他最青涩最单纯的那个赛季却永远交给了蓝雨。那是蓝雨战队最美好的夏天，第6赛季蓝雨战队在总决赛中击败微草，拿下了当年的总冠军。那时的于峰还只是队中的新秀，他并没有像后来的卢汉文那样在新秀年就扛起战队攻坚手的重任，那时的他位置还游离在主力和替补之间，是一位轮换选手。但是蓝雨夺冠有他的功劳，所有人也都看好他的才能，期待着他的成长。果然，他很快就成为蓝雨阵中无可或缺的坚实一员，他挡在所有人的面前，成为蓝雨战队永远冲在最前面的那一位。只可惜这样的情况只持续了2个赛季而已，第9赛季于峰就主动提出转会，要离开蓝雨，而他的原因正如上所述，他希望去开创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纪元。 可是这样的话，蓝雨对你来说又算作什么？ 这样的问题只有黄少天会毫无掩饰尖刻地问出。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照顾。 于峰却是答非所问，他就这样离开了。想上去问个究竟的黄少天最终也被玉文州给拉住。真正核心的地位，真正属于自己的战队，这些东西或许有的人觉得无所谓，有的人却会觉得很重要。蓝雨恰恰是给不了于峰这些，哪怕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很美好的夏天，哪怕于峰像火车头一样引领了蓝雨2个赛季，这些都不是他最希望的。 他要用手中的重剑开创一个属于他的时代。哪怕黄少天问他蓝雨对他算作什么时，他也没有悔意，没有愧疚。算什么呢？每每遇到蓝雨战队，遇到蓝雨选手的时候，他都会想起这个问题。他不知道算什么，所以当时他没有回答，而现在他已经找到答案。算过去，蓝雨对他已是过去，他在那里有过欢笑，有过汗水，有过感动，但是都已是过去。现在他身披百花战队的战袍，是这一支战队的队长，过去已经挥别，他正在用他的剑争取着他所想要得到的，而这谁也不能阻拦，哪怕是黄少天这个话很多但事实上也并不怎么让人觉得厌烦的家伙。挡在身前，哪怕是剑圣也要彻底击倒。落花狼藉，冲出，没有迂回，没有停顿，两个角色飞快地在地图中央相遇，剑光丝毫没有犹豫地就碰撞在了一起。 呀！ 落花狼藉似在咆哮，论强力，狂剑当然还是要压剑客一头，更何况他上来就已经开了狂暴。落花狼藉双目赤红，浑身血气沸腾，手中重剑银舞葬花，以埋葬一切的气势向着夜雨生凡吞噬而去。